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来关注下路况信息，目前关注城中心联络线，景山前街西向东，旧鼓楼外大街南向北，地安门外大街南向北，西皇城根北街北向南，大红罗厂街西向东，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麻辣烫， 娱乐麻辣烫。 嗨，下班了吗？有人摆局，来的都是贵客，聊的都是干货， 吃着火锅还唱着歌，多了。 赴约时间，周一至周五每晚7点。 勿忘见面地点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牢记免单口令，娱乐是心情调剂，麻辣是人生态度。 娱乐麻辣烫， 涮娱乐江湖，品百味人生。 欢迎呼朋唤友，七嘴八舌，鼓励静静聆听，独自享乐。 娱乐麻辣烫，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的19:02，欢迎来到你娱乐麻辣烫，我是千纯。今天坐在直播间的有一位老朋友，这位老朋友真的是北京文艺广播87.6的老朋友了，在这个直播间他比我从容多了，他就是小爱，欢迎小爱。 千纯老师好，大家好， 叫我千纯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要请小爱老师过来呢？因为我们在记得在周一的时候盘点了2021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值得回顾的或者值得给大家推荐的很多电视剧，然后呢周二的时候呢我们盘点了很多2021值得回味的反复回味的很多的 OST， 那么今天其实想带小爱小老师来跟我们回味一下2021整个的一个电影数据的一个盘点和总结。 其实2021年啊，对于全球的电影行业来讲，都不是一件特别乐观的事情。因为在国外啊，除了咱们中国防疫做得比较好，国外的话，其实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很多的电影院都关门，很多的项目都没有办法开机。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不是太乐观的后疫情时代呢，2021年中国电影的一个总成绩年度成绩单呢，看上去确实非常的振奋人心啊。前两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2021年度中国电影的总票房呢是472.58亿啊。大家可能对这样的一个数字 没有 一个概念哈，就是在疫情以前，全年的电影票房曾经达到过600多亿啊，这是在正常情况之下，没有任何的影院的关闭，没有任何的上座的限流。那么之前呢，其实很多人就担心，从去年开始就担心说，哎呀，这个疫情从大的环境上来讲呢，大家都比较紧张哈，可能很多的人就会不太敢说去买电影票，去电影院去消费。那么同时呢，可能很多地区很多的时段呢，这个电影院的这个位置上呢，可能也是受到了一些上座率的限制，甚至是出现了这个疫情影院关闭的情况。所以呢，很多人就会担心说，那到了年终做这个票房盘点的时候，会不会差的太多呀？比600多亿啊，500亿、600亿差太多。但是没有想到呢，哎，咱们去年是总票房达到了472.58亿。那么在这个后疫情时代，这个数字其实对全球的电影工业来讲应该是一柱良剂了， 就很振奋的一个 非常非常振奋的消息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在去年中国电影一共生产了740部电影，城市院线观影的总人数呢达到了 11.6 6-7亿，国产电影的票房呢是占了9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是达到了399.27亿。啊，这些数字其实现在对于欧美的国家，对于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说可能在电影的输出方面应该占有更大比率的这样的一些市场来讲呢，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因为大家可能听到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可是我是看到这个柱形图的，可以说是一骑绝尘的。因为中国的这个红柱子特别高，然后后面就一下都特别特别低，就一点点，是吧？ 对， 对。 所以如果看柱形图就会比较直观一些。 对，非常直观。而且另外一个很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呢，是我们国家现在的银幕总数已经突破了8万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电影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说在10年前或者5年前，大家在电影消费上呢更多是在一二线城市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说慢慢慢慢的在过去的5-6年当中，哎，到了春节档，到了这样的一些节假日档，我们会发现说在4-5线的城市，甚至是一些小镇上，都会出现了大家全家一起集结去看电影的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呢在多年前是没有办法发生的，因为即使是大家想去组织这样的一个家庭观影的活动，也找不到电影院。很多的小镇其实原来是没有这么多电影院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其实在整个的全国的电影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呢，我们已经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的又 领先了， 又做了一个绝对的一个领先的领头羊。所以可以说呢，在整个2021年，中国电影无论是说从软件，也就是从内容的制作播出上，还有说从硬件啊屏幕数的建设上呢，我们都已经做到了全世界第一。我觉得这个是和所有电影人的这样的一个坚持，然后包括中国电影观众所有影迷对电影的爱好热情和执着是分不开的。 那去年2021年整一年，其实我觉得会有一些非常有口碑的电影出现。经过整理大数据算出来，大概哪些电影是大家最爱看的一些电影，或者说口碑最好的。 如果说咱们再沿着这个口碑再来说哈，其实在去年呢，我们会发现说中国电影它整体它呈现了几个发展的趋势。第一个趋势呢，就是中国电影它一改往年啊，它在票房上呢，它首先已经冲出了国门，在整个全球市场上呢，它都做到了一个最大的市场占有率。比如说《长津湖》和《你好，李焕英》这两部影片呢，已经在2021年成为了全球电影票房排行的最前列了啊，这个是去年最大的一个趋势。然后第二大趋势呢， 是全球， 就是全世界。对，全世界。你好，李焕英是破了50亿嘛，54亿收官的哈。然后长津湖呢是57亿收官的。这个在现在这个后疫情时代，关键是这个大的氛围、大的环境是相当不容易了。这个是一个特点。然后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在去年一年呢，新型的主旋律的影片、新型的主流电影呢，它浮出了水面。可能有的观众他不太理解什么叫主流电影哈，新主流电影。我们过去在讲说主旋律影片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更多的觉得是相对来讲呢是视听语言可能不是太丰富，可能更多的是他关注在这个对观众的宣讲和教育层面的一些内容。所以呢，在我们10年前，可能大家一听主旋律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刻板的印象。但是呢，我们从5-6年前开始，我们后来慢慢的发现说，现在国产的主旋律的影片其实已经从制作导演他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呢，他已经进入到了另外的一个不同的层面。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以之前的这个香港电影导演他到北上到国内来拍片，然后呢用他自己在香港跟好莱坞的经验，再结合国产的内容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来讲的话呢，就是国产的电影呢，其实在《红海行动》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在艺术上、商业性上以及它的社会性上，同时要给大家做一些启发和展示的一个层面了。但是到了去年开始呢，我们会发现说这一点呢，会又被推向了一个更高的一个阶段了，就是大家在做主流的一些历史性的或者是一些 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电影内容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说，哎，这个电影它做出来之后，它不光导演已经关注到了灯光的设计、色彩的变化、场面的调度，他已经在用全球统一的电影工业中的艺术电影语言在做这件事情了。同时呢，他还会站在一个普世的角度去找中国人独特的文化观和价值观，然后他把这两者呢非常深刻的融合在一起。那么观众在看的时候呢，观众看的已经不仅仅是说一个娱乐性的电影了，也不仅仅是一个说我想是要来受一个教育的一个作品，不是。观众他就是看的是一个电影，但是在这个电影中观众看到的是情感，观众感受到的是我们立足于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但是我们找到的是一些能够打动我的普世的价值观。像我们说的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父辈、长津湖， 对 啊，这些电影呢它其实都是这个题材和类型。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新主流的电影呢，其实已经慢慢的在更越来越大的在占据我们国产片的市场的份额。这是从去年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国内的这个电影的发展的一个特点。然后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虽然说疫情影响，但是呢电影创作者呢，大家还是在力图说去突破一些类型和题材的限制。所以我们在如果我们去盘点说去年的这个最卖座的或者最受欢迎的电影排行榜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些影片的题材和类型呢都是挺丰富的。它不仅有我们说的所谓的新主流的电影、主旋律的电影，那它还有爱情片，然后有剧情片，有小成本的这种悬疑惊悚片，有中国国产的国漫片、动画电影，爱情故事，所有这些都有。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个电影市场，如果是它真的是要去往一个更为健康然后更为成熟的阶段去发展的话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它所提供出来的产品，它所输出的内容呢一定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内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在目前这个大环境之下呢，所有中国电影人大家共同坚持努力的一个结果。所以2021年啊，虽然全球疫情依旧严重，但是中国电影呢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力量，还是很受鼓舞的。 说到这个电影，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很多话要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哈，我在这边打不开我自己的电脑，我也打不开我们直播间的电脑，而且找不到这个入口，我看不到大家的留言，我没有办法，我只好打开我的手机，也是过了很久很久我才进来，我看到大家都在留言。我这边再看看这个直播间有点欺声哈，我再问我们的工作人员，我希望能够尽快给大家的留言来加精，然后让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来。其实我觉得今天除了要盘点一下2021好看的电影、口碑的电影，其次其实还是因为今年要岁末年初，其实还有很多的电影在热映。其实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除了总结，也要展望一下最近有什么好电影值得大家走进电影院来观看一下。这边其实今天千纯准备了一个电影，想要和我们的小爱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预告片哈，看看大家有没有看过。 三天了，俊男妈妈。 就能有点什么吗？ 就登门拜访，你懂吗？ 侬能脑子不大清爽，我怀疑把囡囡白相坏掉了。 你看，伊是夜猫呀，咔咔直播，他把屁股做什么？ 得不到最好的，情愿条条路走。 跟侬觉得搿条路走了长久勿啦？ 下坡路呀，有的走勿成的勿啦。 人家可能会得讲阿拉不像女人，但是人家不晓得，就是阿拉欢喜把女人不像那样。 昨天夜头我应该不会的。 我也不可能主动的了。 哎，老婆帮我等了十几年了，从来没人睬的，才一分开好哟。又是我抢手货嘞！ 侬能爱得我？ 我是最不欢喜跟人家抢了钱， 抢了谢谢。 我现在是最好的状态，有钱有闲，老公失踪。 女人的问题呢，就是想了太多。 我是讲原则的人， 我外头再白相，我才是拿屋里向摆了第一位的。 女人的问题啊，就是想了太少。 女人不会因为一个男人是个好人，就要把你蹲了一道啊？ 对呀。 啊，你没干好屁股喽？ 放屁！男人要的更加多，搿个讲。 马老师，侬人生路高头女老师不少嘛？ 前两天刚刚不上过课，反正我到老好到老。 一个大男人，你拔什么眉毛了？ 我为什么不就拔了呀？ 你的小姑娘都没有拔眉毛 啊？那就算小姑娘了，比你还粗糙。 这边我有看到有听友已经说了，虽然感觉很柔美，但是一句也没有听懂。这是可能很多北京的朋友们听这个宣传片的感觉哈。但是我知道今天小爱在直播间，小爱其实是我们文艺广播的老朋友，但是这个隐藏技能从来没有展现过，是不是？ 没考虑到这个， 就是没有人跟你说。但是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宣传片，你完全能听懂。 对对， 嗯，因为有在上海成长的经历。 对对， 所以看这个电影会不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 太亲切了。 嗯，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一开始一出场就是徐峥和这个马伊琍两个人在说话嘛，我突然我就觉得热泪盈眶，因为在北京待了太久了，很久很久没有回家乡，偶尔听到乡音，那个情绪其实内心波动挺大的。所以我对这个电影可能和其他的北京人看这个电影，我代入感会更强，也想问问小爱看这个电影的感受。 千珏老师，其实还真是，我前两天看到过一个统计数字啊，说是这个电影的票房，在它上映的前两周，30%的票房都是 上海人盯， 上海观众贡献的。对， 他们说这部剧在上海很火， 非常火。据说还有朋友在那边说想买票哈，还买不到票， 这么火。 对对，因为这个电影应该是在近代，大概在最近的20年，中国国产电影当中，唯一的一部全程沪语的电影。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电影。首先， 全程沪语说的很对，因为前两年在2017年还是2016年的时候，有个电影叫《罗曼蒂克消亡史》，它讲的也是上海的故事，但是它是点缀式的说上海话。 对， 可这个是全程在说上海话。 对，其实上海，我觉得和电影啊，我老觉得上海这座城和电影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不说别的，咱们就说咱们新中国的第一代电影明星，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阮玲玉、蝴蝶啊，他们就都是上海人，对吧？然后那个时候听周璇唱《马路天使》，然后之前我们即使是看其他的一些导演的作品，比如说王家卫的花样年华， 新开的繁花， 对，然后侯孝贤的《海上花》，虽然他们不是原汁原味的说全程去展示上海这座城哈，但是呢，他们这个很多电影的故事的背景其实都放到了上海，尤其是解放前的30-40年代的老上海。所以我一直 比较有韵味。 对，我一直觉得就是上海这座城市吧，它有一个特殊的味道。然后这个味道它会吸引很多很多的创作者，特别是导演啊，影像创作者。但是呢，你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能够把一座城市它的地域的文化，然后它的人文的精髓，包括现在每一个老百姓在这座城市当中日常的非常烟火气的非常市井的生活，然后这么精准的表达出来的一个影片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所以对于我这样的观众来讲，包括可能千珏老师也是一样的哈，我们就一看一听到那个上海话，可能首先就会被抓进去。 对，因为我在电影院的时候，可能旁边会有一些人，他不是上海人，他慢慢的也会带入到这个电影院，但是他的笑点和我的笑点都是截然不同的。好吧，我们先再聊一聊这个电影，就是他的这个选题，它的题材。其实我觉得最早和你定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你告诉我说这个电影它最吸引的部分是因为它讲述的是一个中年人的爱情故事，是吸引你的点。 因为过去的爱情电影非常多哈，并不少见，但是呢大家都在关注现在的新兴人类，90后00后， 青春， 对，青春 疼痛， 对，青春，然后上来都是那种非常波澜壮阔的，然后就是非常激烈的那种情感。我之前我好多年我就一直在想，我说难道中年人的爱情就被 就中年人就没有爱情吗？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没有一部电影去关注中年人的情感生活？因为恰恰是在这个年纪，四十上下的这个年纪，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一个最有故事的一个年龄段， 嗯， 对吧？所以我其实一直在期待这样的一部影片。那我觉得可能从我私人的情感和期待来讲呢，爱情神话是填补了之前市场上的这个空白， 嗯， 它是非常现实的，它把摄影机的着眼点放到了几个四十加的男人女人身上， 嗯， 哎，这个首先呢就有机会说让观众能够看到更市井然后也更写实的一个生活图卷， 嗯， 因为我相信现在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在四十上下的这个中年群体，其实同样也是电影院的主流观众啊，不是说只有年轻人在看电影，对吧？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是说，这个电影它也是非常做的非常的有想法。它虽然是爱情故事哈，但它不是单纯的说100%我就是在写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情感关系。 嗯， 它以这个情感关系为主线。但是从这条主线进去呢，它给我们展示的是当代的这些中年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的爱情观， 哎，他们的爱情观，然后他们的每天的普通的生活， 对 他们的困惑， 是一个真的挺有市井烟火气的电影。 对，它始于爱情，但是它是忠于生活。 嗯， 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这个就有很多很多的内容能够和观众去建立情感上的勾连。 我觉得你已经在回答我们在听见 FM 娱乐麻辣烫聊天室有人在提问了哈，加麻加辣的来了啊！小齐的留言，他说：“爱情神话不过是拍了国产片当下稀缺的中年群体而已，这种悬浮小资的爱情喜剧在国外层出不穷，属于标准操作。”哎，这国内有一部就这么狂捧，大家对国产片的要求都已经这么低了吗？其实没有狂捧，我觉得对这部剧圈内应该是褒贬参半的吧。 嗯，对，我们在朋友圈啊，包括在一些网站平台上， 嗯， 我也看到一些不同的观点碰撞 哈。 我觉得这是特别简单、特别正常的，因为我个人的角度呢，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大家知道最开放的是什么吗？电影， 嗯， 电影是最开放的。从电影的角度啊，虽然它是导演创作的，导演和编剧、摄影师，但是所有的主创们，当他们把这个电影拍成一个最后的完结篇，然后把它线上大荧幕的，从那一刻开始，其实电影是属于所有的观众的。那么每一个观众他的背景、他的来历、他的原生家庭、他的职业，他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即使是同样的一个内容呢，肯定是每个人看了之后呢，大家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 没错， 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如果一部电影它放映完了之后，大家的观点都是100%的一路倒的话，其实不是一个好现象。 嗯， 反而我会觉得说，当一个电影它能够引发百家争鸣、各种各样的认知，甚至是一些争论的话呢，我觉得反而是它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因为电影是有不同的属性的，电影它除了商业性、艺术性之外，它还有它的社会性。而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电影以及电影之外延展出来的各种话题的讨论和认知， 嗯， 它正好呢是呈现了这个艺术产品它的一个社会性所在。 嗯， 对，我觉得非常好的。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从我个人的职业角度啊，因为我是做电影研究的啊，那么我也在咱们这个节目上来做这个影评。那我会认为呢，可能在10年前如果让我做影评的话呢，我真是不瞒大家，可能我上来的心态，我可能会先去挑他的毛病。 嗯， 因为潜意识当中就是我只要指出他的不好的地方呢，说明 我 站在一个更高处。这其实人性是这样的。 是， 但是反而就是自己慢慢年纪越来越大，有了这些更多的经验和积累之后呢，反而我现在呢，我会更倾向于去寻找每一部电影的美。因为说实话啊，电影这个东西它不是1+1=2的数学题。 嗯， 你没有办法拿一个标尺说什么就是对的。电影没有对错，因为每个人他的拍法他就是不一样的， 但每个人解读也不一样。1000个哈姆雷特，对 对。所以可能有些东西呢，可能比如说他的电影语言不是特别好，甚至比如说他的一些场面调度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像这样的可能我觉得是他的缺陷。但是也许面对这样的一些作品的时候呢， 我现在的心态就是我会去看他其他方面，比如说他在人物的设计方面啊，他在整个这个电影的视觉的叙事上他有没有他的一些独特的地方。所以反而我现在觉得说，可能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呢，我不是抱着一个上来就先批判的状态，可能我会更选择说去感受每一部电影的美好。因为其实没有一个电影它一定是一个完美的。 嗯，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公民凯恩他在全球的电影史上他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就无论是我们在电影各个排行榜中怎么样去排列啊，他一定是我们此生必看的前三部之一啊。 嗯， 但是这样的一部电影呢，当时他在奥斯卡的这个最佳影片的竞选上呢，他没有办法拿到最佳影片，他败给了青山翠谷。为什么？因为他票房不行，他商业性不行，而且呢他在艺术性上他走得太深远了，他远远超越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所以呢在他的那个时代呢，这个电影上映之后是票房和口碑都是滑铁卢。 嗯， 可是呢时间的长河他会慢慢慢慢慢慢的给这个创作者一个非常公正的一个认知。然后到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公民凯恩他的艺术性已经在一个最高的殿堂当中了。 嗯， 所以我是想说呢，其实我个人会建议大家，就是我们看电影嘛，第一就是享受电影的美好，第二呢就是开放的心态，对，第二呢就是说我们从每部电影当中呢，我们其实能够获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可能这部电影它可能在视听方面有缺陷，那部电影呢可能在叙事的逻辑上甚至有一个很大的 bug。 嗯， 但是呢我觉得总有一些东西，可能比如说他如果能够在两个小时之内给我一些很欢快的感受，那我觉得也挺好的，是吧？ 这个电影确实它之前和之后会有些不一样。前面你看着像一个轻喜剧，但是到我们这么聊会不会涉及一点点的剧透，我们少一点剧透就告诉大家，其实这个节奏是有变化的。到后半节可能后面的四分之一的时候，它这个情绪一下就荡下来了，就好像从一个爱情故事变成了一个友情故事。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我觉得会，因为这个电影的情绪走向啊，就是千寻老师的感受特别的精准。 嗯， 他确实给大家的是这样的一个情绪走向。而这个其实我反而觉得是邵艺辉导演一个非常过人的一个导演才华的体现。 嗯， 很多的新导演一上来呢，他可能比如说他要拍一个爱情喜剧，他可能在类型元素上呢他就直奔着这个喜剧去了。 嗯， 所有都是爱情，所有都是喜剧的部分啊。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电影史上，或者说跟我们最熟悉的一些电影，比如说就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喜剧之王是一个喜剧，但是这个喜剧它在整个呈现的过程当中呢，它有它的其他的类型元素，比如说它用了悲剧元素，它用了惊悚片的元素。 嗯， 喜剧之王的开场是一个惊悚片的元素开场的。 嗯， 但是呢它在这样的一个混搭之下呢，它的效果又非常好。 嗯，其实包括这个电影因为也用到一些方言，就是全程上海话。接下来我们在节目下半时段想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如果这个电影没有用到方言，可不可以拍得同样好看。这里是娱乐麻辣烫，我是千纯，也感谢今天来做客的我们的小艾老师。我们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是不是年末事儿多，这会儿刚加完班在回家的路上？ 是不是忙碌了一天，这会儿刚腾出脑子想新家到底怎么装？ 不管时间多晚，只要你有装修问题，可以随时打给全包员， 把严控装修预算、规划设计方案、装修时间安排这些事儿扔给我们。 想先让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也记得打给我们预约哦。 400-606-8866， 我们在电话这头温暖守候新家梦想。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1月12日至16日迎来复排亮相，荒诞无稽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家可是头等大事，这么草率就决定了， 我省钱还省出错来了是吧？ 省钱没错，但是凡事得有个度吧。 50000能把咱全家装完，还有更便宜的吗？ 你自己听着靠谱吗？50000装70平的房子，20世纪90年代吗？ 那你也没有更好的备选方案啊。 问问全包员，橱柜满配，建材全含，家具包圆，配饰赠送，咱自己装个 WiFi 就能直接住， 这还不得奔着200000去了？ 打400-606-8866，100000就搞定，还送电器呢。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全包园西三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南非金丝檀木的家具。 全包园东五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价值过万的智能卫浴。 全包园北四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套。 送啥？ 并送你整装款只减30000的超值福利，当开业见面礼。 这么多重福利，去哪个店更合适呢？ 打400-606-8866，让接线员给你导航，离你更近的全包园。 更近的就是更实惠的，400-606-8866。全包园新年新店，全程六店。 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角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麻辣烫， 娱乐麻辣烫，麻辣烫。 2022年 ，FM 87.6，周一至周五每晚7点，娱乐麻辣烫， 约几位文艺挚友，聊几段真心故事， 品娱乐江湖恩怨，听麻辣快意人生。 100%用心的声音食材， 再撒一把热情的辣椒， 人间烟火气就从收音机来到了内心。 让我们一起用娱乐的麻辣煮一碗真心与开心， 让平凡的日子仍然滚烫。 娱乐麻辣烫，我们等你。 来，北京时间19:31:53，欢迎回来娱乐麻辣烫，我是千纯，同样欢迎今天的嘉宾小爱，欢迎小爱老师。 千纯老师好，大家好。 嗯，刚才我在我们的听见 FM 聊天室里看到这样一条留言啊，叫思文，他说爱情神话，要是不是上海的话我就去看了。 啊， 其实里面有翻译，就跟你看一些外国的那个进口片一样，你虽然听不懂英文的话，你可以看翻译看。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部戏就这么排斥，其实可以看一下，值得去看一下。但是呢，我也确实很好奇，就如果不用方言来拍，这个电影就拍不成了吗？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全程用方言？ 我觉得两个点吧。一个呢是可能从导演的角度，他是希望能够1:1的最真实的还原当代上海人的生活现状。那么如果是全程说方言的话呢，可能对于表演来讲，对于演员来讲呢，也能够更自然更投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因为我跟邵艺辉导演我们并不直接认识啊，我没有跟他聊过这个。但是我个人会理解说，其实可能电影创作者他自己也会有他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可能就是我就能看到现在没有这个市场上没有全程是沪语的电影。而每一个地方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文化特色，不光是语言方面哈。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从这个角度我们去做一些比较独特的，然后更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城市它独特的地域文化的东西呢？我认为是这个导演他自己的一个心愿。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听到他对这个就是来聊一聊哈。 他虽然不直接认识他，但是他已经给我们这个节目带来了寄语，他说希望娱乐麻辣烫这个节目继续麻辣继续烫，所以2022年我们麻辣起来烫起来。谢谢小邵导演，小邵导演说了，说相信他不在我们也可以聊得很好，所以我们就放开聊。我觉得其实你对他的解读可能有时候是很到位的，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他要用全程沪语来拍这个电影呢，他从这个演员的选择上也选的全都是原汁原味的上海人，包括马伊琍，包括徐峥，包括倪虹洁，都是上海人，所以他们讲上海话的时候是完全不违和，他们在塑造角色的时候也完全不违和的。 对， 而且我是觉得其实上海话有的时候不是一个简单的发音的问题， 嗯， 是整个这个人从里到外 的 对 了、这个、 就是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 哎， 因为上海话比较嗲， 是 老嗲，对吧，这个 就是我们对上海女生的评价在电影里面如果你们看到的话，对，就对上海女生什么样的女生是更好的呢，是 better， 就是这个女生更嗲，对吧， 对对， 嗯， 然后我是觉得她在那个演员的选择上哈、嗯，就三个演员她都给出了不同的气质，但是呢又 都很嗲的， 对，都很嗲，而且就是不一样的嗲，而且又都特别吻合他这个人物的设计、 嗯、 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如果大家仔细看，其实三个女人的设计啊，如果我们用颜色来区分的话，你可以发现是三种不同的色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马伊琍饰演的是李小姐啊，她第一次的出场应该是穿了一身紫色的衣裙， 她的头发都是紫色的， 她头发也是紫色，对，所以其实这个角色，他如果说这个色，这个电影当中的人物是有色彩的话，其实李小姐是紫色系， 嗯， 那这个色系呢，就是庄重、神秘、 有 高雅，对，有吸引，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 是， 那他恰恰就是在这个电影中，他去吸引这个徐峥这个角色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点啊，就是这样的。 嗯、 那倪虹洁的这个角色，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穿这个黄色碎花的裙子， 嗯， 很热烈。那这个角色他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非常的奔放，非常的热情，然后北京话就是很飒、 嗯、 很潇洒哈、啊、就在感情当中我不是那种特别黏黏糊糊放不下， 没错， 他是属于就是我可以随时丢掉对吧，即使他内心里面 这可能是个外壳对吧，他我记得他在关门那一刹那是有失落的那个小小的表情， 小 很快就调整过来了， 对， 他其实是希望自己，而且他努力把自己塑造成那种非常洒脱的能说放手就能拿得起放得下的那种女人、 啊、我跟你讲女人就是这样的，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潇洒但是呢即便是如此潇洒的一个女性、 嗯、 但是在真正在情感这一关上呢，她必定还是有小女人的这一面啊。对，哎、啊，我觉得千珏老师看得太仔细了， 嗯， 对，她那个细节， 但我没有像你会留意到说每一件衣服代表什么样的色彩，代表她人物什么样的性格，或者她的镜头的调度，或者这个光线是怎么打的但是每个人在脸上的包括一些微表情我可能会捕捉得很仔细， 对，是的是的，然后贝贝、嗯，就是他的前妻哈， 吴越演的、 啊、吴越这个角色呢是很淡的很素的、 嗯、 就是大部分的时间他基本都是白色灰色， 嗯， 这个和他本身作为一个前妻这样的一个身份包括他的经历也是非常的吻合的。但是我特别喜欢那个细节哈，就是有一场戏呢，就是他在那个舞厅歌舞厅里面、 啊、跳 tango 那个 跳 tango， 然后他当时他穿的他整个的服装设计非常的华丽，应该是一个旗袍， 对，那天的就是他坐在那个舞厅里面那个气质包括脸上那个神情也和他在徐峥家所展现出来那个气质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一个非常素雅的一个女人哈、 嗯， 突然之间有了生命的活力， 是， 而且非常的香艳感觉、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场戏当中他跟徐峥说的一个核心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正在找回我自己、 嗯、 我现在要找回我自己，以前他都是在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但是他在那一刻他自己的那种女性意识在崛起， 嗯， 所以这样的一种色彩他正好是能够表达这个人的内在，其实他是一种外化， 嗯， 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化。那我觉得邵艺辉导演他在这部戏当中呢，他没有在全程对于三个女人的服装做非常非常缜密的或者说太刻意的规划，不是说每次出场必须是紫色系黄色系或者白色系，但是呢我们是可以从、哎、大家每一次出场的细节当中呢我们能够捕捉到的，其实人物的色彩冷暖和人物内心的性格， 嗯， 和整个这个电影中对人物的设计、嗯、包括他的信仰包括他的外部的目标， 嗯， 包括他后面的需求个人的成长其实都是勾连在一起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有意思在哪儿，就是一方面呢它很现实哈，它给我们展现了这个上海当代的中年人他们在中年危机当中他们既有他们的追求， 嗯， 既热烈但是呢又不得不压抑，但是呢又在压抑的时候呢又不得不释放哈，就是这种非常非常写实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些东西在这个电影当中我们多少都能找到， 这个电影前半部分真的非常的真实， 对的。然后另外一点呢我就觉得很跳脱、 嗯、 就可能千珏老师也看到了，就是在后面刚才提到说好像突然他整个这个情感的基调变化了， 对， 从喜剧的色彩好像有点慢慢慢慢的哎，怎么变成了有点 有点安静下来了， 甚至有点超现实， 然后慢慢有点淡淡的悲伤，有点超现实了。 对， 这个呢，我觉得是导演他植入到这个电影中他自己的一些电影迷的一些梗，一些情怀。他在里面其实一直在关联另外一个电影啊，电影史上也是大家此生不得不看的一部电影之一啊，是费里尼的《爱情神话》。所以他这个电影的片名其实应该也是取自于费里尼的《爱情神话》那一部电影。那么这两部电影呢，它虽然在故事上它没有任何的相关联的地方，但是呢，它能够让我们找到某一种共通的情感，就是在现实主义的色彩当中，我们的生活又需要超现实，又需要想象力，甚至是需要一些科幻的东西。因为费里尼他在拍《爱情神话》的时候，他拍的是一个非常超现实的，然后以写科幻片的角度去展示罗马帝国的荒诞史。他给我们呈现的是罗马帝国在那个年代的一幅整个的一幅社会图卷，但是这个图卷本该是忠于历史的，但是费里尼他没有，他走的依旧是他的这个非主流、意识流，然后梦境，然后幻境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他是把一个非常超现实的意识流的内容，应该说是他的思想，他放到了一个原本是应该写实的故事背景当中。那这个超现实的东西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费里尼他写给罗马帝国的一封情书，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这个男人他作为一个男性，他对于爱情的信仰，或者他对于生活的期待。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那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电影《爱情神话》。这个邵艺辉的《爱情神话》，我们不妨把它理解成在我们看这个男人和三个女人以及他好友的情感纠葛不同的关系当中，我们其实也能够感受到，哎，好像我们自己也能够看到一些属于自己的精神上的一些东西。我对爱情的感悟，我对爱情的失望，我对爱情的期待，可能我是不是都可以在这个电影中得到一些回应。 不是说吗，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童话，那个童话的名字叫爱情。 对，所以《爱情神话》它拍的是写实的，但是它最后那个意境，它最后给的那个故事盒呢，又把一个写实的东西呢，其实又把它提到了一个比较超现实的一个层面。 你这么一解释， 这个我是很喜欢的。 为什么那么割裂？但其实它不是割裂。 对，而且它又很有意思，它没有说盲目的说去追求超现实，它又在最后又落地了。怎么落地的？就是最后那场戏，对吧？最后那场戏，大家在看那个费里尼《甜蜜的生活》那场群像戏呢，就又把整个这个原本已经比较嗨的那个意识流的东西呢，又拉到了地面上。 哎，看不懂啊，好， 看不懂， 快进看吧，这样。 对，当你听到那几个人说看不懂的时候，你仿佛又在荧幕当中看到你自己，对吧？就是 这样子啊。 对对对，就是既现实，但是又有自己思想上深层次的东西。 那几个人物又开始鲜活起来了。 对对 对，我这边看到有听友就说了，说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个集中体现，电影传递的是导演的思想，用地域文化传递思想就是特色。但是方言呢，确实容易给不懂方言的观众带来一些障碍。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刚才我要提到那个罗曼蒂克消亡史，因为在罗曼蒂克消亡史里面其实也运用到了一些方言，上海话时不时的点缀。你知道在我们上海其实也不是完全说上海话，我们的上海话里面会夹杂普通话，一个词两个词每一句都会有。对吧， 尤其是现在哈， 尤其是 现在很多新上海人， 是他不包括我们这种老上海人也会的，就会觉得有些普通话那个词比较精准，用在我这句话里面会点缀的，让你也能听懂，我也说起来就觉得很流畅。但是呢，在罗曼蒂克消亡史里面呢，其实他是在大部分的普通话里面点缀了一些上海话，我不妨来给大家截取一些这个片段来大家听一下。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章子怡说上海话。 这我就不晓得了，三天也不晓得， 看 没有人敢问他呀。 普通话和上海话， 今天下午我演完一遍扭过头看他，他又坐在那儿掉眼泪，我就过去跟他说， 对不起啊导演，我们以后应该哪能演，侬搿么我听好嘞， 这个都能听懂， 不要伤心嘛， 你不要伤心。 他把眼泪一擦， 伊讲，哎，不是不是，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你第一次演戏， 侬演的下气好， 演的特别好， 我是感动啊， 感动的。 不操心了，能小吴导演吧？ 这不是在家里悄悄说吗？第一天试镜头啊，他就让我试最后一场戏。什么子都晓得吧？ 戏太了，戏太有啥好事嘛？ 我实在不知道干什么，就过去问他， 导演，我是哪能戏他啊？是真的还是把人家杀他？ 他不是有剧本吗？可他还是想了半天才说， 我也不晓得后头的事体，啥人也猜不出。 这里就有点生硬了，对吧？ 可能不是自杀，也不是把人家杀他的，根本哪能戏法了？ 没戏，我啊到最后可能没死。历经了万千磨难， 这个能感觉到章子怡是很努力很努力的在学上海话， 嗯， 而且她那个劲儿拿得很对。一个人 来邵先生， 邵先生啊， 不认得， 不认得， 阿拉还没碰着，人家是大明星， 戏都要留在后头一起拍的。 稍后闫妞就出来了哈， 才来上班呢。 哎呦，那闲话刚许多，么子也不缺。 我看就侬闲话多，阿拉一比侬菜少了不好吃。 其实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闫妮儿和章子怡都把上海女孩的那个劲儿拿得很正。 嗯， 我甚至不相信这是他们自己说的上海话，因为已经很贴近上海话了。 对，就是那种我觉得是语调和发音之外的一些东西。嗯， 对， 我说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 是劲儿， 那种劲儿， 是那个气质。因为其实闫妮儿虽然是个陕西人，但其实她平时说话也是嗲嗲的啊，各位导演都是那样出来的哈。章子怡也是嗲嗲的，她不是那种很豪放的那个宽音大嗓那个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来演绎上海人，其实你想象当中是违和的，但她说上海话可能也很认真。据说这个闫妮儿为了学好上海话，还特地请教了这个上海籍的演员胡歌。 哦， 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电影当中，他是植入一些上海话在里面的，这个可能就是比较成功的。你印象当中还有没有比较成功的，或比较失败的一些例子？ 其实我印象当中上海话的电影，尤其是全程的，不是太多。 对， 那除了我们刚才听的这个《罗曼蒂克消亡史》呢，《海上花》， 《 海上花》里面它也有上海话，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倒还真不是上海话。就是电影的这个语言，我是觉得可能导演他在拿捏这个电影感的时候，上海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从影像，包括人物的服装、化妆哈，发型设计， 还有光线、光影， 对光影的调度，然后演员的表演，整个演员表演的状态，其实很有关系的。因为上海人他因为他上海话的文化和特点，导致了上海人在讲话的时候和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每个人的这个口型、面部表情都是不一样的。 口型真的不一样， 对吧？然后你在 上海人说话不太爱张嘴， 你是不是在说上海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整个语调会跟你说普通话会不一样，会慢下来？ 我说上海话说话很快，我说普通话会很慢， 声音会 变小， 变小，然后人就会变得好像更温柔、更柔一些， 更嗲，说白了， 更嗲一些。 对， 我觉得这是每个地方的语言特色，所以它会让整个这个人从内而外的这个气质会不太一样，所以为什么就回到刚才观众提到的这个问题哈，就是如果不用上海话说，当然是可以拍，但是呢，如果有了这个沪语呢，从我的角度看呢，它和我们在电影中影像上看到的上海街边的梧桐树啊，然后路边上的这些咖啡馆、奶茶店，然后精品的小店，然后所有的这些上海气质都是一样的，它虽然是声音的角度呈现出来的，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比较原汁原味的一些上海的特色，所以可能更能够让观众沉浸到这样的一个地域文化的一个画卷当中，我是觉得其实应该鼓励这样的影片， 对， 而且呢，我觉得因为上海话呢以前拍的少，所以大家这一次的反响比较热烈， 对，要全程， 实际上这不是什么开创性的，我们以前看了很多电影，四川话呀、 广东话、 广东话呀、武汉话呀、 对对对、 重庆话呀、 是， 大家都很接受、很习惯了。 嗯， 就是因为它少，所以呢，因为少，所以上来之后呢，它会从这个角度会反而变成一个比较现象级的一个点哈，让观众去讨论。但实际上我倒反而觉得大家以后应该多拍一拍，因为中国这么博大精深哈，然后每一个城市、每个地域，甚至每一座小县城，都有它自己不同的一些文化特色，我们如果能够用电影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其实也是我们记录这个时代 啊，记录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美好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介质。 没错，而且从选角上来讲，我觉得既然要拍全程说上海话的电影，就应该选择上海演员来拍，这个是最原汁原味的。因为我记得我以前看《南京南京》的时候，秦岚也塑造了一个上海女人的角色，但她的上海话确实有点蹩脚了，所以我在电影院就很出戏。我觉得哪怕你用普通话来说，其实也无妨，但是你这样的话就会，至少上海人，我不知道其他人听可能觉得无所谓，听不出来，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上海人，我会觉得有点出戏。 对， 所以这个、就是、 感觉不一样， 就是扣分的。对，可是这个电影，我们说到的爱情神话的这个电影，选角各方面它真的会塑造一些比较典型的上海的味道，还有包括里面那些小人物，比如那个皮鞋匠，每天四点我要按时喝咖啡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细节，只有可能我能注意到，我觉得你应该能注意到，就是在路边一些什么水果摊儿，然后小商超门口，然后上海人穿着睡衣，而且上海男士穿着睡衣在购物，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独特的一个风景线。 特风景线就是，其实我们小时候上海人都是穿睡衣上街的， 对， 就是在那个文化里面，这不是一个不得体的表现。对， 我 今天说 都是穿着睡衣逛超市。 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每家人晾衣服， 对， 然后那个衣架 晾在外面 伸出来好长的那个晾衣杆， 没错， 然后上面挂着很多的， 得有把力气， 对对对，就那个也是我觉得上海这座城，尤其是以前的上海，展现出来的一个非常非常 local 的一个画卷。 是，我妈现在来北京，她觉得哎，为什么这个衣服都要放在家里面呢？我怎么把这个衣服拿出去晒太阳，就不太习惯。 然后 我觉得这个电影应该是从一定程度上应该是还原了一座城市的一些特有的气质。 对，而且他，我觉得邵艺辉他在上海应该待过几年哈， 他现在也常住上海。 他对于上海人的观察，我觉得还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他给的不仅仅是硬件设施环境上的上海的味道，他给的是上海人的魂，这个魂是拍出来的。我告诉你这魂在哪，就是上海人从男到女，从老到少，其实骨子里面都是非常追求精致生活的。所以我们在电影当中，我们会看到那个修鞋的那个修鞋匠哈，他哪怕每天在那摆摊修鞋，但是他要在固定的时间给自己冲一杯咖啡。 对， 这是对，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 对，或者说那个爷叔出门亚索才去，他要穿一个很整洁的，戴个帽子啊，系个丝巾啊，他未必是随处可见，但真的有那些人他是这么打扮的，就是比较讲究。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所有的邻居啊，叔叔阿姨，每次他们是这样，他们每个人可能因为那个时候生活还不是特别好，所以大家在家里面可能吃饭吃的都是比较简朴的，甚至比如说晚上就吃泡饭啊，萝卜干啊，是因为我们上海人很多人是吃这个长大的，但是呢，即便在家里面吃泡饭萝卜干，但是每个上海人他出门的时候，他一定是要把自己穿的非常的，不能说是一定要追求名牌或者怎么样，但是一定是得体，然后尽可能的让他展现自己光鲜亮丽的这一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就是说上海人骨子里面他是非常追求精神上的一些享受的，然后在物质的享受上呢，他也是有他自己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相对来讲，所以这些东西呢，他放到现在这个电影的一个语境当中呢，他其实是一个土壤。我们看到这个男人和三个女人，包括他的好朋友的故事，为什么这么活灵活现，因为他是根植在所有的这些元素，文化元素当中，这个土壤其实是很丰厚的。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我觉得从我这样的观众来看，就能看到很多很多非常熟悉的内容，它就能打动我。 对，而且我觉得对三个女人的塑造其实也是比较贴近现实的。我觉得很多上海女性会给别人的感觉就是有点活得比较恣意，比较跋扈，但我觉得可能和这个成长环境有关。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家家户户没有那么多的重男轻女的那种思想，很多的女孩都被爸爸妈妈捧在手心里长大的，所以就会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感觉，就很像马伊琍，很像你吴越，很像这个倪虹洁演出来那种气质，自带的那种优越感。 对， 我觉得他们是拿捏到了， 非常拿捏到。而且大家都虽然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哈，境遇也不一样，但是每个人其实都有做女人的权利， 那种自爱， 我都要追求爱情，我都要追求我想要的东西，而且这个是天生就应该这样的，就大家在追求的时候是很自信的。 对， 但是我反而觉得很多比如说北方的女孩，很多比如说我们在追求一些女性独有的一些权利的时候，比如说爱美的权利的时候，反而很多很多女性，就北方的女性朋友，她有时候会很羞涩，她不会觉得说我就要把自己弄得很漂亮出门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这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上的一个差异， 对， 很有意思。电影其实它就是呈现生活， 嗯， 我觉得它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思考，然后这么多的探讨，本身就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对这个三位女性的这个塑造其实不太一样，因为她们没有因为爱情争风吃醋， 很有趣， 她们还能坐在一起。 对，而且在最后你会发现啊，倪虹洁的角色和马伊琍的角色，她们甚至在色彩，在她们的服饰搭配上，慢慢慢慢她们在走向一个更为融合更为和谐的这样的一个色彩的一个色调。 嗯， 那这就是因为这两人他们并没有作为一个情敌去出现。那我是觉得其实 他们甚至一起帮这个老白办了画展。 这就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嗯， 我看到这场戏我当时特别振奋哈，我想到我前两天听另外一个女性朋友生活当中啊， 嗯， 跟我说当然那是他自己的一个个人经历啊，我不是说代表他的立场。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看现在这个女孩比男孩靠谱，女人比男人靠谱， 嗯， 为什么？就她也是觉得说好像很多女性在一起反而大家更能够说共同的理解， 嗯， 然后能够大家能够成为朋友，反而有时候在爱情当中你会受伤害，你会很怕说投入到一个跟异性的一段情感关系当中。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在我在看那场戏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啊， 嗯， 而且那场戏我非常喜欢是因为它的视听的风格非常的极致，它的色彩然后它整个光影的设计，它是让如果大家都还记得那场戏的话呢，嗯，就它是让一个舞台光红色的舞台光光束呢是打到墙面上，那么几个人物啊 是剪影 两个女生一个男生，嗯，他们的剪影在投射到这个墙上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个影子在墙上它的稳定性是不一样的， 嗯， 马伊琍的那个投影啊是非常稳定的，然后倪虹洁的投影也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唯一的那个男士徐峥的那个投影呢好像看上去是 一直在晃哈，啊， 晃来晃去的 微微诺诺 不太稳定这个其实他是在映射什么，映射这个男人在这个和三个女人的情感关系当中其实他反而是一个不是特别的有力量的一个人，反而是他身边的女性，嗯，力量更强大 是 而且更加的坚毅，我就觉得那个视觉上是已经把这个关系已经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了。 嗯，不知道老师这样的解读有没有让这位用户 1128BH 满意呢哈，我们已经对这个电影的内容做了更多的这个解读，还有最后的一分半的时间其实也希望这个小艾老师来给我们推荐一下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电影院上映的电影还有哪些值得推荐。 其实我还是想建议大家去看一看《雄狮少年》。 好， 虽然这个电影它的 明天我们就聊这个 哦，太好了， 嗯， 那就卖个关子啊，让大家明天再来听这个节目。 好，这边是娱乐麻辣烫，就是我们今天在本周四的一期节目。明天我们会请来几位导演跟我们一起来解读我们的最新的另外一部电影，叫做《雄狮少年》，也欢迎大家，希望大家能够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感谢小艾老师的做客，我是千纯，明天再见。 街头巷尾，那家店有排队，身影相随，哦，生活慢慢平淡琐碎，一度以为不在。 新年开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 三店同享全程热恋。 打400-606-8866，详询离你更近的全包园吧。 活动详询店内。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承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承天门酱酒讲究。